切的忍耐，不问该不该，都怪我没能耐，转身走开。难道牺牲才精彩，伤痛才实在，要为你流下泪来，才证明是爱。如果这都不算爱，我有什么好悲哀，谢谢你的慷慨，是我自己活该。这都不算爱，我有什么好悲哀，你只要被期待，不要真正期爱、还要怎样的表白才不算独白，都怪我没能耐，转身走开。难道牺牲才精彩，伤痛才实在，要为你流下泪来，才证明是爱。 带把伞，哦，乌云乌云快走开。 带把伞，带把伞。哦、oh, ，乌云乌云快走开，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。带把伞，带把伞。乌云乌云快走开，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。哦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搞得我快抓狂，求你帮个忙。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。

生之中弯弯曲曲，我也要走过。从何时有你，有你伴我，给我热烈地拍过。像红日之火焰点真的我，结伴行千山也定能踏过。让晚风轻轻吹过，伴送着浅柳花香，像是在祝福你我。让晚星轻轻闪过，闪出你每个。 没意义。

见你说朝阳起又落，晴雨难测，道路是脚步多，我已习惯你突然间的自我，挥挥洒洒将自然看通透，那就不要留，时光已过不再有，你远眺的天空挂更多的彩虹，我会静静地将你豪情放在心头，在寒冬时候就回忆你温柔，把开怀填进我的心扉，伤心也是带着微笑的眼泪，数不尽相逢，等不完守候，如果仅有此生，又何用再从头，来来来，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，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，那就不要留，时光已过不再有，你远眺的天空挂更多的彩虹，我会紧将你豪情放在心头，在寒冬时候就回忆你温柔，把开怀填进我的心扉，伤心也是带着微笑的眼泪，数不尽相逢，等不完守候，如果仅有此生，又何用再从头， 要

在寻着家的方向。这是飞扬的感觉，这是自由的感觉，在洒满鲜血的天空，一切风飞舞，凭着一颗有梦和气勇敢的心，这是飞扬的感觉，这是自由的感觉， 任何事情其实真的不存在后悔或者对与错，只是每个人想要的东西不一样，然后站的角度不一样，这就是我刚才说这么多年创业我所得到的一些感悟。 没有的时候你就特别想做它，